直到心间，泪水写进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用灵魂感觉一次的心扉，这次界限是否卸下防备，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勇敢的给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是写进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让我相信Secrets and that make me why isn't the truth There's no one but me, and silently I get down and 致电摩尔龙，

道路，我自己遇见他，遇见你是生命的回忆，风在我耳边呼啸呼啸而来，散发着他的美，阳光灿烂在现在，就是现在，一切都要抛开。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ng, 为何放不开。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ng, 美丽的未来。迎着风，一个人，风在动，就像爱，多少爱，多少恨，别无奈，别感慨，风在我耳边呼啸，呼啸而来，散发着它的美，阳光灿烂在现在，就是现在，一切都要抛开。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Beautiful song, 为何放不开。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ng, 美丽的未来。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ng, 为何放不开。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ng, Oh, oh, oh.

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不知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 子哭泣，至少我能给你勇气。当这世界让人身不由己，我看见幸福只差几厘米，你害怕幸福是个梦，终究遥不可及。在我的怀里 Baby， 快乐伤心一起 Baby， 这是我们的秘密。当你需要我，我会伸出双手拥抱你。放弃 ，Baby， 为了你我愿意 ，Baby， 用尽每一分力气。当你需要我，我会一直守候在这里。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